波波。各位同学，上一次我们讲到西真如的流转深入，我们今天从流转深入讲起。我们现在再把那个三智性的这个天地所住跟阿喜再用一个例子跟各位再讲一下，会比较了解什么是利他行，什么是天地所住。我借用一下这名法师里面站一个影响。这是一个杯子，白色的杯子。请问各位，这个杯子现在在不在这个地方？你们有看到白色的杯子？这是一部太阳眼镜。这个镜片是什么？是咖啡色的。镜片的旁边镜片再戴上。你告诉我你看到这个杯子是什么颜色？ 白色。 所以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在这边。这个眼镜有没有存在？有没有在？在你手上。戴上眼镜，你告诉我，现在你看到是什么颜色的杯子？ 咖啡色。 咖啡色。杯子，一哈起的杯子，这个地方是白色的。你们大家没有戴眼镜都看得到是白色的杯子。现在他戴上了眼镜，看到的是咖啡色的杯子。你把眼镜脱下来，你告诉我，你现在看到的杯子。 白色 是白色的，所以咖啡色的杯子有没有存在？你们现在告诉我，有没有咖啡色的杯子存在？没有。再来，你告诉我有没有咖啡色的杯子存在？有。他说有，所以什么颠倒？因为他戴上了太阳眼镜。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是戴着太阳眼镜。所以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都是透过这个太阳眼镜在看东西，看这个杯子。所以呢，看不到杯子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妄想、颠倒性，是咖啡色。当你把这个眼镜脱下来了以后，你看到的是真相。杯子有没有存在？有，它是白色，它不是咖啡色，对吧？所以我们讲无明，无明就是太阳眼镜。相分就是什么？杯子。当我们虚妄分别心无始以来，我们希望分别心升起来的时候，一他起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戴上了太阳眼镜，就有无明跟水。这个时候你去看相分的杯子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咖啡色的杯子，白色的杯子变成咖啡色的杯子。这个咖啡色的杯子，你刚告诉我，这是不存在的，它就是天地所持。对于我们众生来讲，它是存在的，因为你看到了咖啡色的杯子，对不对？所以刚刚觉明老师告诉我说，咖啡色的杯子是存在的。对我们众生来讲，是看到咖啡色的杯子，而且的确是存在的。当你把无明去除掉了以后，你看到的是一他起，这个时候咖啡色的杯子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心一生的时候呢，因为有无明存在，我们不得不走到下面这条路，能取所取，而显现了什么？肆意显现咖啡色的杯子在这边出现，这边是白的，到这边变咖啡色。OK， 那这就是咖啡色的杯子，就是天机所致。请大家回去以后这个礼拜每天想一遍戴太阳眼镜看东西的这个，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实验，你做一次，你 你会知道去见你自己，你每天看到的都是什么咖啡色的杯子，都是遍地所致。也提醒你自己，永远都是带着无明的眼睛在看东西。我们讲到七种真如哈，第一个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它这个是呢，七真如的第一种流转真如。啊，流转是什么意思？流啊，就是我们的河流啊，啊，相续不断的意思。叫做流，转呢就是变动，转就是变动。那流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有情呢，在相续不断的生死流中，不停的变动，那这叫流转。那我们呢，在人间呢造恶业，下一生就到了三恶道。或者造了善业，下一生到天道，我们就是在这个善恶六道之中呢轮回流转，生死不息。但是呢，在生死流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不离真如。上次讲了，在虚妄分别心的时候，没有虚妄相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真相在后面，没有看到，是不是？所以虚妄相不能离开真相而存在。你有妄相出现的时候，就一定有真相，只是你没看到，它们不同时存在。所以虚妄相的什么真实相就是真如，也就是当魔术师变出来一个幻象的时候，这个幻象的真相就是真如。就是它变出一个幻象，就代表什么？一定有一个真相存在，只是我们看到它的幻象，我们看不到它的真相。那刚刚那个眼镜的例子一样，当你戴着太阳眼镜看这个杯子是咖啡色的时候，就代表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杯子是咖啡色存在。如果这杯子都没有的话，不会看到有一个咖啡色的杯子。一定要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做它的依止，你才会戴上眼镜看到那一个咖啡色的杯子。没有这个白色的杯子，看不到的。所以呢，在流转中还是有真如存在。那么怎么解释这个流转真如呢？啊，解释《易经》它的解释是：一切行无先后性。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牵流的意思，牵流也就是刚刚讲的流转的意思。所以一切行呢，就是指在生死流中的一切的变动的有为法，有为法是变动的，无为法是不变，无先后性。那么这在时间上面讲，说这一切染净法的呢，真如实性。所以无先后性是解释流转真如的真如的部分，一切行是解释流转真如流转的部分。那么这个无先后性呢，我们上面讲的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我们看讲义的第二页，指真如实性无前后计故。我们的解释如所有性的时候，叫诸法真实性，就是诸法当下真实的体性。那这边就是这边讲的真如实性，就是当虚妄分别心一现起的时候呢，它的真相是存在的。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真如实性，不要把真如实性想象成有一个实体存在在那边，真如实性只是有为法依他起的什么真相。只是它的真相，不是在什么 有违法上面还有一个什么真实的体性在里面，就是这样解释。所以我们很多次会把它误会它的意思，讲到真如实性就认为说有一个真实的体性，不是这么讲，只是有违法的真相叫真如实性。无前后计，计是时间，在相续不断的这个生死流当中呢，诸法的法性是没有变动。我们刚刚讲这个真如实性就是法的真实性，又称法性，它是不变的。就是魔术师他今天变出一个马来，他变出一棵树，他变一个房子，可是呢这些变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都不真实，这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变。这个就是什么？诸法的真相，诸法的真实的相貌，这件事情是不变的。不管你时间怎么样，它什么时候变出来，依他起法什么时候变出来，人生法什么时候变出来，它的什么真相是永远不变，它的真如实性是不变的。所以说它是什么？无前后计故。因为真如实性是什么？是常而不变，这个真相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从常而不变这一点来讲，它是无前后计。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是一切行无生灭故。一切行生灭故。为什么说一切行生灭是无先后性呢？它的解释是，解释生灭，生是未有而有，故名无先。在这个法升起的这一刹那，法升起来的时候呢，在前面这一法是没有。他现在在这个刹那的时候，他的因缘和合，他升起来了。所以前面没有，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升起来了，未有而有。所以呢，在这一刹那来讲，前面是没有，就叫做无先。那么这叫生。那什么是灭呢？灭就是说，下一刹那这个法呢不能继续存在，它变掉了，所以这一法呢它灭除了，它不见了。所以呢，本来在这一刹那它是存在的，下一刹那它不存在了，就已有还无，就无后，后面就没有，只有在现起的这一刹那它存在，前面没有，后面没有。所以说生灭就是什么？无先后性，无先无后，这样解释。他们一般在经论里头讲到生灭的时候呢，他有讲到三种生灭，三种生灭，我们把它解释一下。第一种叫做刹那生灭，好，看你的图示。刹那生灭呢，就是种子要升起这个现行法的时候呢，它本来是有一个种子，我们叫本有种，本来有，它是能升起这个什么现行法的因，啊，这个是能生因。然后呢，这个种子因为因缘和合了，它要升起这个现行法，那现行法是它所生的果，种子生现行。那种子是现行法的因缘，一个法要升起的时候呢，通常是有四缘，色法是二缘，法心法是四缘，四缘呢就是因缘、身上缘、所缘缘，好，一个等间。那心法这四缘都具足，那色法升起来的时候呢，只要两个缘，就是什么因缘跟身上。但是呢，不管色法、心法升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里面一法的什么因缘存在，叫清因缘。那个清因缘呢，就是本有种，就是种子。唯识讲的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讲这个种子。分别的意思不是我们心的分别，是不同种类的意思。自性呢，就是每一法有它的特性，每一法呢。都有它特性的种子相应升起这一法，当然还要配合别的助缘在，所以四缘。 譬如说麦子，好，一定是麦子生成的。稻子一定是稻子生成的，不可能说稻子是麦子生成的。所以它的种子跟现金法一定是相似，是什么？一定的，它们的特性是一样的。那么在本有种身体现行法的是同时的一刹那，现行法就熏回我们的阿赖耶识，就熏回阿赖耶识变成什么新熏种，啊，新熏的种子。那么现行法对这个新熏种来讲，现行法是能熏，它是因；新熏的种子所熏，它是果。啊，所以这边同一刹那有两个因果存在，一个是本有种是能生因。升起了现行法所生果，这是一个因果。另外一个因果是现行法是能熏的因，它升起了什么新熏种，是所熏的果，有两个因果同时存在。这三法，三法辗转因果同时，是说本有种、现行法、新熏种，这三法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那么在发生的这个时间就叫一刹那。OK， 这个时间叫一刹那。那么现行法，你看本有种升起现行法，现行法熏成新熏种，升起来，在这边开始灭掉了。所以同时的时候，它的生命也存在，所以这个叫做同时因果。这是唯识中它的。特别的定义啊，很重要。是，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承认的话，就不要再谈一次相应的。所以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是同时的存在的，一刹那啊，不是两刹那，一刹那。那么呢，本有种对新熏种来讲呢，只是它的枢纽，因为什么？大家先一定要有现行法，现行法的生起新熏种。刚刚讲过，这边有两个因果。以本有种跟新熏种来讲，它是它的枢纽，它是它的枢纽，它们两个隔了一个现行法，也是枢纽。那当我们讲起，就这边有一个刹那生，就一刹那它身体还有那个，就这样，好。那么我们在定义刹那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讲一个极短的时间。不是想说一段时间，你说刹那你可以给它什么变化，你不能说一秒钟叫做刹那，不能给它这样定义，你只能说刹那是一个极短的时间，是我们的心呐、啊、觉慧哈、啊，我们心去分析，把时间切到最短，然后我们说这个叫做刹那。是我们的心的这个觉慧去把它切出来，而是事实上来讲呢，是你不能找出一个实在的时间说叫做一刹那，是找不出来的，因为你只要给它一量化，你说一个刹那就等于这么长的时间，那我绝对可以把这么长的时间再分成两半，就可以把它变得更小。所以你不能把它量化，所以刹那只是表示说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它完成这件事情。而我们刚刚讲流转真如，流转相续不断，就像河流这样子相续不断，也就是相续不断的这样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但是你不能说我这边一切到这一段，这个东西叫做刹那，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有没有这样子相续流？有相续流，但是你不能给它。量化说这个东西叫做刹，所以这是一个观念，这是时间上面一个基本时间的观念。同样，你把这个东西推到空间上面去，就叫做极微，因为你是在极微也是由我们心去分别的。我们把这个一个东西空间分到最小，好，叫它极微，分到不能再分。可是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说，它这个东西这个空间有这么大，那么它就可以再分下去。 所以只是我们心里去想出来的一个说，他不能再跟他是最小的，心的学会，心里的智慧说是这样。但实际上来讲，你不能够找出一个这么小的，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个欧洲不是创造那个大的那个冲撞机嘛，要冲出最小的粒子。只要我们科技不断的进步，我们永远可以冲出最小的粒子。因为什么？最小的粒子是我们新创的。只要你的科技够进步，它就能够创出更小的。而你呢，创出更小的粒子，它还可以再，因为它有质量化、改量化，它可以再进行。所以永远找不到最小的粒子。它意思是什么？我们在经常想，世间这一切都是由小的粒子集合而成的，对不对？到最后，所有的粒子都变成一样。啊，这个世界全，像我们在讲，这世界全部都是由原子合成的。后来原子不断小的，又是由什么电子粒子，一直在成为小的粒子，就是这个最小的粒子。光小的方面讲就是奇异，那奇异就是什么？那往大的方面。也就是大的，它也是不存在的，也是我们的学会分析出来的。所以说，在经里头讲，大小不能分，是不是？你把东西分到最小变成原子的时候，原子创造了，假设原子创造这一个世界，原子就是上，它就是最大。那最大就是最小。上帝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所有的分到最小都是他的，是那个大小，大小分别也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们这边应该有那个一些世纪论讨论那个小聚无间大聚生，大聚无间小聚生，就是讲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心的一念的时候，显现的这一刹那的时候。它就显现出那个相貌来，是大是小，它就显现出来了。再唱的可能就不一样。就这个是唱的生命，这个很重要，这个定义要记下来。好，那如果说你说你这样定义唱的话，那我能不能够说从现行法熏种子，种子又生现行法，下面这个图来定义唱？你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一刹那完成。我能不能现行法生种子？啊，种子又生现行法二，啊，用现行法一生种子，种子生现行法二，能不能够因果同时完成这件事情？能不能完成这个定义？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如果你看你的图上的这边，从种子到现行法二，就打了一个叉。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种子，我刚刚讲，种子要生现行的时候要带愉悦。你只是有种子，它不能升起现行法，它要等待什么？等待它旁边的这些真上缘、好所缘缘、等无间缘，这些具足了以后，它才能生。所以在种子生了以后，它要带缘，它的缘具足了，它才能再生现行法二。所以呢？用这个方法呢，是不能够定义忏，所以忏悔一定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完成这一个忏悔生命，一定是这样。那第二种生命呢？叫做一期生命，一期生命的话，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好，一期一期的，我们现在造了业，啊，业成熟了，又有下一个生命，然后又造业，业成熟了，又有下一个生命，分段的一期一期的生死，啊，这个叫做一期生命。那一期生灭的话呢，在我们有情界就有什么生老病死，对不对？生杀出现，啊，七世间就有成住坏一期生灭。 那我们也可以用想象高观角，就是刹那生灭一刹那一刹那把它累积起来，变成一个一起的生命，一起的生命。所以一起生命是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分段生死。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大喜生命。什么叫大喜生命呢？我们刚刚讲流转生如，就是相续不断的在生死中流转不止息。那我们这个生死生了死，死了以后又去投胎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投胎又生，生死不绝的话呢，一直这样下来，生死不断。然后呢，很幸运的，我们见佛闻法，然后照着佛法去修行，终于把这个什么烦恼消灭了以后，我们不再去造生死的业了。我们先把现的什么烦恼断掉，然后呢，也把什么爱的烦恼断掉，现爱的烦恼都断掉以后，我们怎么进入无余涅槃？这个时候叫做大喜生灭，因为以后什么不再生了，已灭掉了。那么在这之前，分段生死的这样相续不断，就是生。等到学习佛法，然后把烦恼都灭掉以后，进入无余涅槃以后不再生了，这个叫涅，是一个大喜的生命。那么对于小圣人来讲的话，就是断烦恼障，解脱了分段生死；对于大圣来讲的话呢，就要断烦恼障跟所知障，然后呢，你要解脱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两种生死，最后成就清净的法身，进入无住涅槃。那这是呢三种生命。那为什么要讲三种生命？流转生如为什么要讲三种生命？讲三种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希望可以解脱，因为还有一个大喜生命，我们是可以把烦恼灭掉的。如果我们不行，只是刹那生灭的话，只是一起一起的生灭的话，我们是没有希望，永远在生死苦海。那么告诉我们有大喜生灭，就是告诉我们是有希望，可以什么把烦恼灭掉，把手执障灭掉，然后进入涅槃。那么再看下面一个解释说：经说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不是大沙弥，说如是法。这个是舍利弗尊者见到马圣比丘，他那个时候舍利弗尊者还是外道，走到路上见到马圣比丘，他一看这个人不一样，整个人显现的状态就是不一样，这个人一定是解脱的人，所以他就上去就请问马圣比丘说：“请问你修的是什么法？”那马圣比丘就跟他讲这个机制：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如是大沙门，如是就是佛了，常说如是法，我就讲这个因缘法。那舍利弗尊者听了这个偈子以后就出国，就证明出国。但是呢，我要各位注意的是说，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下面是论里头讲的，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法是众缘合合了生起来，生起来了，我们刚刚讲到刹那生灭，生起来下一刹那这个现行法就没有了，生以自然灭，它不需要别的因缘来帮助它，它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没有了，你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去。现行法只是现行在一刹那之间，完成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是一个过程。那你又讲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跟我说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生以自然灭就不是什么因缘灭了。那请问是佛讲错了，是论理讲错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这两个偈子在讲两件不同的事情。下面论讲的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讲的是刹那生命。因缘和合的，本有种的因缘和合的，因缘有故生，生起现行法，现行法由心熏了，心熏种子一刹那，它自然就灭掉了，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去。无有功能，自然速故，以它所定义之一，它不能到下一刹那去，就是刹那生命。他讲这件事情，诸法因缘生，亦从因缘灭，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大起生命。无名言行，行缘事，事缘名舍，六入所受，受缘害，取有生老死，是不是？从这个，我们在生死中流转，所以说什么？所以说，诸法因缘生，我们的生，十二缘起的诸法是因缘生，一从因缘灭，无名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四灭则名舍六入所受灭，则爱取有灭，则生老死灭。所以也是从因缘灭掉的。从大起生灭来讲，是诸法因缘生，亦因缘灭。所以两个是讲了不同的生命。啊，如果你把它含混了，觉得奇怪，都在讲生命，为什么会不一样？就会出来问。学经教就是这样子，就是慢慢学，学了以后你多思维以后，你会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学经教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不要把同样的一个名字画上等号。因缘在这边用，因缘在那边用，可能是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不要把它画上等号。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学习过去学习的关系，跟学习科学的关系，很容易要把它画等号。好，是这样子定义了，就绝对是这样，不可以变了。那到后面就必须是符合这个定义。但是经论里头不是这么回事 ，OK？ 你要了解它的意义在告诉你什么，不是在了解它的文字在告诉你什么。要从文字得到它的意义，不可以离开文字而得意，但是呢，不可以拘泥于文字而乱它的意。要从文字里得到它的真实的意思，它告诉你什么。消失，但是啊，不能够说把它这边定了，然后下面就是照章而用，这样解释也是出现错误。所以呢，这边举这两个例子告诉各位，同样的生灭，不同的讲法，但是呢，中间没有矛盾，因为感觉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把这个一切行生灭故呢讲了以后呢，讲了第三个解释，无限后性的第三个解释，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与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这个解释无限后性。无始是什么意思？无始就是本寂不可得，故曰无限。本寂的解释呢，就是说，在时间点上，我们找出一个起始点，谓之本。啊，寂是指时间。从这一个点上开始，啊，一切法都是。所以本寂就是有始，就是有一个起始点。那么呢，告诉你呢，佛法告诉你说，本寂不可得。在时间流上，你找不到这么一个起始点，是诸法开始升起的起始点。没有，你往上面一直追溯，一直追溯上去，你找不到一个起始点，好，这个叫无始，就是本寂不可得。你要找那个起始点是找不到。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先把时间讲清，什么叫时间？我们怎么会有时间？时间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它是怎么出来的？我们怎么定义出来的？下面这个段文就是解释什么叫时间。三是时间的安立，未出种子不离法故，如法建立。我们讲这个刹那生灭，法要升起，一定要有种子生现行， 然后呢，现行法就虚了种子，对唱了这个法现行。所以说什么呢？为诸种子不离法故，如法现立。可是，在我们感受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受到现行法，我们没有办法觉知，在这一刹那在现行的时候，它还有两个种子出现。能够感受到种子的人，请举手。没有，我们都是感受到现行法。所以佛跟我们讲说，有种子。种子就是因，也就是我们只能感受到果法，我们不能感觉到因。所以我们通常做事情的时候都是种果不种因，好想要得果而不晓得要种因，妄想取果而不种因。但是不能怪的，怪的大家是因为是说，我们本来就只能见到现行法，见不到法。所以说，未知种子不离法故，无法建立。所以呢，我们要建立时间的时候呢，虽然法是由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完成了这个法的什么刹那的熏习，法的刹那的生灭，无法建立。可是因为我们只能见到这个现行法，所以时间我们只能从现行法上面来觉知有时间这么回事，不能依种子来建立，只能依照现行法的觉知来建立。可是呢，即使依照现行法的觉知来建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从种子的方面来讲，一个从现行的佛法的方面来讲时间的建立。虽然你只能觉知到现行法，那么怎么从佛子种子这一方面来讲呢？又由于果归于果故，就是这个种子有没有得到果，是得到果了还是没有得到果来定义时间。那么这个余果呢分成三种，一个是什么未余果，一个是正在余果，这个就是正余果，刹那生灭的时候这就是正余果，还有一个是什么已经给他的果了，余果，三种不同。那么这一个刹那生灭的正余果的时候，我们定义为现在，就是时间的相法里的现在，好，也就是我们实时在感受到的这一刻，现在。那么种子呢，没有得果的时候呢，它因缘还没有合合的时候呢，它未来会得果，所以叫做未来。那么一刹那种子已经得过果，熏了熏熏种子以后，这个种子已经得过果了。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它叫过去。这个种子已经过去了，它已经得过果，所以从它的未余果、正余果、已余果定义什么？未来、现在、过去。好，从这个观点定义时间，所以还是依照什么？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来定义时间的。时间不是另外有一个体系，有个东西叫时间不是，它是要依着法的现行来定义出来的。若诸国法，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就从什么法这一方面，现行法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若诸国法，若已灭相是过去，这个现行法呢，它已经灭掉了，从这个观点来讲，它是过去；从法的这个现行法的这个国法的观点来讲，它现在已经没有存在了，那么过去了。有因未生相是未来，我们过去造了这个业，它现在这个还没有得果呢。以后会得到这个法，还会以后会现行，就这个法未来会现行，所以这是定义未来。以生未灭相是现在，这个法现在正生起，它还没有灭，这一刹那是现在。从这个两个方面来定义，定义时间，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时间。它这个是破什么？有一种外道，他认为时间是什么？是真实的，是不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现象都是由时间生出来的，它是这样定义的。然后就是扩大论，其实只是法的什么相续流上面，我们定义了过去、现在、未来而已，不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时间，是在法上面跟种子上面安立时间。 那么呢 主次完这一段以后下面就讲了，若有使得违反因果也不能建立实践，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讲了本既不可得，就是有使是不可以得的，假设我们是有使，这叫做第一差额点，这是实点。假设是有使，这是第二差额点，好，这是第一差额，这是第二差额。这是第三差额，这是第四差额。那么我们先看这一个，刚刚讲到差额生灭，我们先看第二点，先不看第一点，先看第二点。第二点怎么来的？是因为第一点生出来的。第一点它是出现了以后，它新生了种子，对不对？种子带源了以后，生出第二差额来，就种子生现行。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听明白了？第三差额又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那这边带源，所以对于第二差额来讲，我们刚刚讲从种子相来讲的时候，它在前面是有的，是怎么由它过来的？第三点是由第二点生，所以这个如果是现在的话。第二点如果是现在的话，这第一点是什么？是过去。那么第三点就是未来。对吧？那如果你现在推第三点的时候呢，当第三点现行的时候，就是现在。它第二点以上变成过去。第四点是什么？未来。所以从第二点开始，它有过去、现在、未来；第三点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样第四点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一直这样下去。好，然后我们回到了什么？第一点。第一点，我们刚刚讲，它可以生出第二点，所以这边是未来。第一点现行的时候是现在，可是第一点没有过去。因为它是起始点，它前面没有了，所以第一点没有过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刚刚讲时间的定义是三时，过去、现在、未来。在这一点上面是有时间，有过去、现在、有未来。第三点是有时间的，因为它有过去、现在、未来。第一点这一点是没有时间的，因为它没有过去。它是有现在未来，好，它没有时间，它有时间，它怎么能生出它来？麦的种子能够生出麦子，稻的种子能够生出稻，没有时间的东西能够生出有时间的东西来，违反因果法。因果法是说必须要。他没有在这一点是没有时间，所以如果有第一点的话，时间不能存在；如果有第一点的话，因果法不能存在，所以这一点是不存在的，所以起始点是不存在的。他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上。没有上帝，没有创造者。因为什么？当你有创造者的时候，他本身的存在是怎么来的？他不是被创造造者，而他能创造一些东西。违反这两个体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两个是不一样，我们两个是上帝。 想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因为英国吧，他们必须要一样。而上帝呢，是没有过去的，是他不能创造的。所以从理论上面，或许上帝是。 所以说，如果有史就违反了因果律，也不能再限定时间，所以一定是无史，元气法是无史。那我们再解释什么叫无终。如果不能见真如的话，若不见真如，生死流转有无止期，故名无后，无后就是无终。如果我们没有听了佛法，没有照着修行，我们不能见真如的话，我们生死流转，大气生灭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一直在生死流转中，哎，我们的生死流转中。所以说，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也是无先后性。思维流转真如意，离无因见及不平等因见。为什么要跟各位说无始？为什么要跟你们讲无始无终？就是跟各位说，你们要修行。讲大乘上面已经跟你们讲，你们有出离的可能。如果出离不可能的话，我们今天不要谈佛法。出离是可能的，因为是大乘上面告诉你有可能性。无始无终是跟你讲说，如果你知道了你可以出离，而你还不去要求出离的话，你就永远的无始无终在生死中流转。所以要跟你讲说，诸行流转，无始无终故，你要去做。你要去取，所以当菩萨他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学到了这个思维流转真如意，离无因见及不平等因见，离开了无因见跟不平等因见。什么叫无因见？无因见就是说，这一切有为法，好，有形世间或者气世间，这一切都有为法，不需要因，它就忽然就生起来了，不需要因缘变生的。那当他菩萨思维了一切行无形后性的时候，他思维了这件事情，知道诸法都是缘起法的以后，他破除了无因见，诸法不是无因故而生起来，他是缘起，所以破无因见。那么呢，也破不平等因见。什么叫不平等因见？我刚刚讲这个起始点就是不平等因，因为他跟第二点以后就不平等，二三四五六点就下去都是平等的。都有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么第一点，它没有，所以呢，它不平等，它跟下面不平等，所以呢，这一点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叫做破除了不平等因见。所以当我们思维完这个第一项的时候呢，流转真如了以后呢，我们就破掉了因见，破掉了不平等因见。那跟各位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学到这个程度，说。思维完以后，别人来跟你讲说啊，这是这些都不需要因缘啦，啊，或者怎么样，这都是有什么创造出来的，你马上就能够什么不受影响，哦，就是这些都是缘起，不是这么回事，还要有这个能力。那么机真如的第二项叫做相真如。什么叫相真如？相真如呢，就是实相真如。我们刚刚讲真如实性，就是诸法的真实相，它本身就是真如，实相本身就是真如，叫做相真如。它就是什么呢？为一切法不特加罗无我性及法无我性，一切法不特加罗无我性。即法无我性，就是二无我的空性。那么先解释，什么叫做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什么呢？未能烁烁往取诸去，无厌足故。普特伽罗就是说，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哈，能烁烁的往取诸去，烁烁就是代表数目很多，一次一次又不停的。去取多，往取这个往是有主动的意思， 主动的我们去取着造业啊，因为迷惑去造业啊，去做去取着，然后呢以后受果报就到出去去投胎去那种求生。那么一次一次的在生死中这样的流转就叫做投胎加罗，就叫投胎加罗。所以这边讲往事有主动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是告诉你不要怨叹现在所受到的这些境遇，对不对？你现在受到不好的境遇，去跟别人讲说：“哎呀，我受到不好的境遇。”别人说：“啊，这都是你的业，说我二次伤害，我已经够苦了，你还告诉我是我已经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现在得到这样不好的果报，这叫二次伤害。”没有，不是要二次伤害你，是告诉你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过去造了不好的业，以后不要造不好。所以往是主动的意思，就是我们主动去造的。你现在抗议什么呢？你当初不造，现在不会受这个苦；你当初造了，现在受到了，本来就是这样，就是好好的接受。然后呢，求取出离，求取出离。那什么叫做普特迦罗无我性呢？为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普特迦罗。亦非彼有法，别有真实普特迦罗。什么是有法？有法就是指什么？我们五蕴的缘起，舍受想行识，这是有的。白色的杯子是有的，这个五蕴是有的，但是它是什么？因缘有，它是缘起法。所以呢，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普特迦罗。不是在这个五蕴体上面呢，有那么一个真实不变常住而能做主宰的我，跟着这个五蕴体在流转去取着，不是。五蕴体上面是没有这个真实的我，它只是缘起法在什么破业苦不停的什么取，因为取着又得到下一次的生命体，下一次生命体得到时又去取着，又得到下一次生命体。只是因为因缘法、缘起法不停的这样相续不断的流转，中间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是什么，在这五蕴法中是跟着流转，是没有一个真实性的，只是有五蕴法而已。就说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普特迦罗，五蕴体上面没有那个真实的那个我在流转。那你说好，那五蕴法上面没有的话，我们人就是从两边跑，思维就是这样子。五蕴法上没有的话，那么是不是离开五蕴法上面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体在那边流转，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流转？他说亦非离有法，别有真实普特迦罗。离开了五蕴也没有一个什么实体在那边流转生死，没有，只是五蕴而已。所以前面的非即有法是真实有普特迦罗，就是在即运上面说无我，即五运而说无我。后面一句非亦非离有法，别有真实普特迦罗是什么？是离运上面说无我，只是五运而已。在五运上面或者离开五运都没有一个什么长恒住不变一能主宰的我，没有这个东西在。那是我们的妄执，我们妄想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所以说一切法普特迦罗果性只是缘起法而已，一切的有为缘起法而已，中间没有这个什么普特迦罗的我存在，没有。那第二个实相是什么呢？就是法无我性，法无我性。什么是法无我性？先解释什么是法，再讲什么叫法无我。法为鬼持，鬼畏鬼犯，可生误解；持畏住持，不舍慈相。法是鬼持的意思。什么叫鬼持？就是说，这个法它一生起来的时候，它有什么？它有它的特性。我们刚刚讲，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个种子跟现行是什么？种麦种才能先升起麦子，所以 所以呢，他们都是慢。啊，道本身是道，他们都是道，他们有他的特性在那个地方，他有他自己的什么自信，分别自信，还有不同的自信，每一法还有他自己不同的自信。而这个自信自己法生起来的时候呢，他因为他保持了他本身的特有的相貌呢，能够让你认识，说哦，这个就是麦子，这个就是稻子，你不会把它误认，他能引你去认，是这个是稻子，这个是麦子，他有这样的特性，那么这个叫鬼气，这个叫鬼气，鬼就是鬼犯，啊，鬼犯的生物性。鬼池的鬼呢，就是什么鬼则跟规范，它有一个鬼则，有一个规范，在这个范围，它显现它的这个相貌的时候，它在这个范围之内，能够让你认知说，你接触它的身体了，接触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认知说，哦，这个东西就是麦子，这个东西呢就是稻子，它有一个特别的形象能够引申你，有一个范围，那你能升起这样的见解，啊，可生物解，可以升起来是某种物的自动什么？见解出来，就是说这个兰花在那边，看到它，你知道那是兰花，你不会认为这个是菊花，你不会认为那是菊花，因为什么？兰花跟菊花有不同的相貌，有不同的特性，看到以后呢，你可以引申你知道这是兰花，这是菊花。持，啊，会住持，不舍自相，鬼持的持呢，就是什么？住持的意思，住持就是安住保持，法能够安住在那边，啊，兰花能够安住在那边，不会什么兰花突然一下变成菊花了，或者什么兰花下一刹那变成菊花，或者菊花下一刹那变成兰花，不会，它能够安住在它的那个特别的相貌里头，兰花既上它是兰花，下一刹那还是兰花，它能保持这个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性，这个相貌，所以它是安住在那边。保持是什么意思？兰花在那边，然后我现在走过去，哎，这是菊花，它不会因为我的误认说，哎，这是菊花，这个兰花就变成菊花了，没有，它能够保持它的自信，它还是兰花，不会因为我们的误认，它就变，它的特性就改变，不会，就它能保持它的特性，它能够安住在那边，能够保持它的特性。这个东西叫什么？这就是法，也就是我们世间看到的各种的事物，这些都是法，各种的事项都是法。那因为有很多很多种类，我们就说万法，万法。但是万法呢都不离心。那么解释什么叫法无我性？位于一切言说事中，一切言说自性。诸法都无所有，位于一切言说事中，一切言说自性，诸法都无所有。当万法出现的时候，它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各种不同的相貌，都是由因缘生起来的。可是兰花、菊花、佛像、啊、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都有它的特性在那个地方，你看到它，你知道那个东西，但是都没有名字，本来这个生命生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名字的，它只是一个什么相貌出来，我们要一朵花在这个地方，事项出来了，它本来是没有名字，但是我看一个很漂亮，然后觉得不老是站在那边，我想叫他也来看，然后呢我怎么叫他呢？没有办法叫他，我没有办法沟通，因为没有名字，是不是没有办法沟通？这个时候呢，我们安立名字，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花，然后我们可以说这位法师，请你来看花，他也同意这个叫花，我也同意这个叫花，结果说我们来看花，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转过来看，就是花。 一定要什么，但是呢一定先是有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才给它取个名字叫花， 是不是？ 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给它取个名字叫花，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有了这个东西啊，取个名字叫花。抓花以后，然后有一天，刘老师来了，我就跟刘老师，请看草，请看草。然后刘老师一定转过来跟我说，那是花吧，不是草，是不是？那是花，不是草。如果我第一次跟玄灵法师见面的时候，我说我们俩定义这个东西叫做草，他也同意了。我说玄灵法师，我们来看草，对不对？然后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来，我们来看花，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这是草，不是花，你搞错了。是不是？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假的，是我们定义上去的，我们安利上去的。本身这个东西是没有，它没有名字的，是我们安利的。后面的世界竞争就是这个，就在我们安利后，他们接受，他就定义出来了。可是重点是在哪里？是当我说。我们第一次案例认为花以后，我下一次说这是草的时候，他迷失了。他说这个不是什么，不是花，是草。他迷失了，他认为是真的有花在里面。他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用对语言在沟通而已。当然，我违背了时间提升真实，他违背了真理。因为这两个都是假的。由这个发生出来的第一个意，这个东西它把它当真的，所以下一次我们都不要有花，我就说哎，那天那花很好看吧，对，不错，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当这个花一讲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他马上产生了一个意，由这个花产生要不然他不会了解我在讲什么，是不是？因为什么？这个花现在没有现钱啊。那我讲的花字，他就知道这个意义。代表说，我们用我们的定义，这个花所产生的一个由花而产生的意义，由花而产生的意义。那如果是草的话呢，就会由草产生的一个什么意义？而这个意义是依照这个什么名字而生出来的。如果没有给他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没有。我们当初没有定义花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名字是没有，这个意义是没有。当我们定义了花以后，你就由花生出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就开始有了。但是这个意义是什么？你把意义当真了，就是骗你所知。但是为了要表达这个意义，我们只要定义名字，但是呢，实际知道这个名字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它当真？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妄执。我们接受的名字都会把它当真。不信你去试验一下，如果你去跟你爸爸跟你讲说，我某某在后面说你坏话，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好朋友很难不去讨厌你。他会把它当真。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你只是这样跟他讲，他有这些语言文字，他自己的分别以后，他就会把这些事情当真，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只是名字而已。而这些名字的排列，让我们产生了这个意，这个意是没有，是由名字而出来的，它本身是没有的。 得是 名字是什么？ 垃圾。 我现在讲话，这个是什么？ 名字嘛。 我讲的每个都是字嘛，会有个听到嘛，都是名字嘛。那你们经过你的耳视，进入你的意识，然后你开始思维我讲话的意识，这个意就出来了。现在如果有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在这边，他听我讲了这么多，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产生不了这个意，他不会当真，我骂他他都不会当真，他跟我笑笑的，就是因为他不会有这个东西产生意。当我们共意了这个名字以后，就产生了意，所以你跟他讲，讲了一段话以后，他就会把这个当成那个意，他自己就把它组织成出来，然后就把它当真了，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反应，就叫偏皮组织，这就是我们众生的名字，都是假的，就是名字而已，对不对？离开名字没有东西啊，那名字出来以后，我们就在上面记住，哦，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就开始发展，发展出一套我们自己编织出来的、偏皮出来的。执着，哦，原来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东西怎么来的？不是一来就来了，没有种子在大意识里，我们有欲望，哎，我们欲界的人有欲望，想要讲话，不相信，你自己去山上住他两个月，一句话不要讲。看你收不收的，你试试看。我们有讲话的欲望，在寻思欲。二禅定的人，他的欲望辅助，出禅还不行。我们有寻思欲，所以我们要讲话。那你看看，去参加法会的时候。上面贴个条子，大家常去写止语。第一天好一点，第二天开始就吃下去，第三天、第四天就公开讲。那两个字也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讲话语，寻思语。所以说，位于一切言说事中，一切言说自性，诸法都无所有。这个就是言说事。本来是这个，它是事，这个是花，在这个地方。现在你把它定义名字，用言说来表达的，这个言说事，好，这边就是言说事，语义就是言说事。一切言说自性，诸法都无所有。你由这个义呢，我刚刚讲，你就产生了执着，认为真有这么回事。但是实际上告诉你，这个义只是跟着这个名字来的，它跟这个花的事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是由名字产生的，只是名字而已，而是你自己骗辟出来的，所以它没有体性的，它是以什么名字为体性的，它的体是名字，由名字而产生这个义，所以没有的，没到法它本身来讲是根本没有名字，也没有这个义，我们安立了名字，也就产生了这个义，然后就产生了什么骗辟所执，产生了对法的什么各种名字上的认知，现在告诉你。你所认知的言说是这些东西，比较什么都没有自信，是没有没有你想象的那种自信，只是名字而已。离开名字，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能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了解到法无我性。你心里想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你自己创造的。哪个人对你好，哪个人对你不好，东家长西家短，全部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你自己什么？哇，自己主动去取夺来的，从别人上取夺来的。那你这样子的取夺以后，思维的时候就创造了什么？意业。然后呢，越想越怎么样？不对，然后就开始骂人，就产生了语业。然后再不行，动手打人了，身业。罪魁祸首是谁？名字，为什么要有名字？因为我们要沟通，我们想讲话，因为我们有欲，所以会聊什么欲？ 而义的根本是什么？ 公义。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生死流转？ 就这样子的。那你说，那我们都不要讲话好不好？ 不行，你受不了。 那你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就静坐就好了，都不要分别，没有名字嘛，或者思维一个相嘛，对不对？我观什么？我的肚脐嘛，把肚脐明显的什么显现在我的心里头嘛，对不对？没有名字啊。然后呢，我到二三天的时候，心思欲也被我扶住啦， 我成圣人了吗？没有， 因为那根本的第七世、连第八世的那个东西还在里面。 还在那边，今天肯定想到，等下那个多少会讲到。 讲的太详细一点，不过这样讲的话，你们会比较了解， 然后比较了解 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是法无我性啊，归于一切言说之中，一切言说。自信心法都无所有， 是没有的。 好，那么实相真如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里头都没有什么，在无蕴法上面都没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 主宰的我存在。 这一切法也都没有真实性。我们言说的一切法都是什么？ 这是我们骗自己出来的。 它本身的依他起是没有名字，经过我们骗自己在名字上骗自己产生了什么真实性？那这两个都是没有的。思维象征如意，离身见及分别众相作意。当你要修行到什么程度呢？要修行到你思维象征如，这个时候呢，你要能够离身见跟离分别众相作意这两项，是什么意思呢？你思维不得到无我性的话呢，要能够有离身见的程度；你思维把无我性要能够离。分别中下作用。什么是身见？身见就叫做萨迦耶见。未由清净不善丈夫，闻非正法，不如理作义故。就是说，你去清净啊，不善丈夫，我们不要这样子解释啊。比如说，他是讲的是不合真理的人啊，你清净他的讲法是不合真理的人，闻非正法，那么他讲的法是不合真理的，所以就不是正法。不如理作义，那么他讲了，你学习了以后呢，你就照着他的这个分别啊，他的教你去思维，不如理的作义。因为这个缘故呢，产生了身见啊，他告诉你，无蕴上面是有我，那你不知道，你说哦，无蕴上有我，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呢，无蕴会坏，但是那个我是不坏的。在流转中，无蕴，我们一个得到一个一个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会坏掉，但是呢，中间这个我是不坏的。这个就是萨迦耶见，即由任运思念故。啊，这是具身性的，刚刚讲的是分别性的，下面是具身性的任运思念故，就是说你不用想。我刚刚讲没有名字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有具身性的，无始以来，你的阿赖耶识中就已经有存在这样的种子，它就是在现行，你的那个执着就存在在那个地方。稍微讲一下，就是第七次元、第八次见分回我，然后呢，你的第六次又是第七次又是第六次的根，第六次又是前五次的分别一，所以你的分别全部都是杂染，都是有什么有我识的。所以呢，你不必思维的时候，你就有了什么任运思念，你就已经失去了正念，就认为是有我的，等随观执五种取运，等观。跟随观，等观就是呢，在五取运这五种上面呢，认为有我；随观就是呢，这五种运中你取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而不是取全部。上面你认为它有实在的体系，认为是有我。若分别不分别，染无会为理。分别的就是刚刚讲，你清净不善丈夫，闻非正法，不如理作义。啊，在原文上面分别了，那么呢，产生了染无会。慧是有染污的，也有清净。那么这种呢，不合真理的智慧呢，叫做染污慧。经过了分别， 学习错误了以后呢，分别错误产生了正中的污秽，离体叫做身见。或者呢，我们刚刚讲任运思念的什么，不用分别，它就有什么染污了。那这种染污秽呢，也是身见，沙袋眼见。就是第七世人第八世见分为我，就是为什么沙袋眼见我，沙袋眼见我。这个是什么身见？那么你思维了这个实相真如以后呢，你知道一切法上面不会告诉我，只有五蕴而已，五蕴上面没有我，离开五蕴也没有我。你知道以后呢，你就不会等随观执无中取因上面认为有我，你就破掉了身见。好，那么怎么破分别的众相作意呢？刚刚讲了法嘛，法上面安立了名字嘛，你就在名字上面分别嘛，分别就执着了嘛，认为真实了，对不对？所以呢，分别众相作意，你现在知道啊，原来都是在名字上面分别出来的，实际上离开名字根本没有实体性。这个时候呢，所以呢，所以怎么样？我们不分别吗？不是，所以呢，我们照着佛法的正思维，如理作意的分别，来对抗不如理作意的分别。你思维完了以后，佛法的如理分别思维完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空相，你住在那个空相上面，它就能够破你的烦恼。所以呢，能够离分别众相作意，你不再在众相上面做，这个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是花，这是草，这是什么什么，这样分不作意了。你知道这些都是名言安立的，都是假的，它没有真实性。这个时候住空，住在空相上面，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什么？对治你的烦恼，对治你的烦恼。所以思维象征如意，以身见及分别众相作意。要这样的功力。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